盼你去把它采，哦，盼你去把它采。

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朵雪莲花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这枝头数不过来，

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，哦哦哦哦。你听过秦汉西陈的号角，你见过唐宋燃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倒塌。哦，古拉的唐古拉，你的情怀唱下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见过积雪这样无暇，唐古拉 唐古拉 唐古拉 唐古拉 唐古拉。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唐古拉